有什么关系？ 好，开始。 就是这正课了，要录要录。 好。 所以，上个礼拜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同学，愿意自首一下吗？好，那请问他，你买的柴胡龙骨汤，它的成分表里面有没有大黄这味药？好，那因为它有大黄，所以就变成你如果一般人啊，以一般不是吃的很重咸重辣的人来讲的话，就如果那种每天吃很辣的东西，四川人那另外算，湖南人、四川人不怕它，不太怕大黄。但是如果你平常不是吃的那么重很辣的东西的人啊，差不多有这样子的比例的大黄的药，吃到超过两三公克，通常就会拉肚子了。那这个药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你拉肚子，所以我对于这个方子的吃法呢，我的建议就是一天只吃一次，而吃的时候呢，准备差不多300cc 或者以上的，就是很热很热的开水。就是我很建议吃柴胡龙骨牡蛎汤啊，你的那个水温是你可以容忍吞下去的最高温。然后呢，你早上呢就只拿差不多1.5公克就够了，不要更多了。然后这1.5公克。你用烫烫的温开水啊，300cc 以上整个灌下去，就是用那个水的热力啊，把那个药性去冲开走你的全身。那这样子的话，你药可以用的相当的少，因为柴胡龙骨的主要效果还是要去走一些非常细微的神经末梢，或者我们中医这种抽象的讲法的这种末网系统，就是人的灵魂的这个壳子。因为人的经络都是走在灵魂上面的啊，所以你的任何情绪创伤都会在你这个三焦末网上面留下伤痕。那柴胡龙骨牡蛎汤主要的功能是洗这个伤痕。那洗这个伤痕，如果你技术好的话，洗衣粉不用放太多，热水放多一点就好。这样听得懂吗？所以那像是个三焦末网的伤痕，我觉得是非常奇迹的一种事情。就像是上个礼拜有个同学跟我讲哦，就是其实上上礼拜开始这个话题，就上上礼拜有同学跟我讲说他好像睡觉没有睡得很好，然后我就说哎，其实我当年是有那个很难入睡的困扰哦。那我就觉得我们中医都觉得很难入睡是胆经不通嘛，那我就用疗愈密码想一想，说我就想说反正五脏与情志这本书是我写的嘛，对不对？所以什么情绪伤什么经，这是我说了算嘛。那我就说伤胆经的情绪可能是以挫败感为主，那我就把我人生的回想了起来，一些比较大的挫败感想起来，然后用疗愈密码清理一下，我就说从此以后就都很好睡了，只清理了一次就都很好睡。就是我本来都是晚上很难睡，要到天快亮才睡得着的，几年来都这样子，后来清了一次就没事了。所以那我就跟同学讲，然后那同学上个礼拜就跟我讲说他也清了一次，然后就都好了。所以也就是说，人的那个经络上面的伤痕留在这个末网上面，你如果能够静下心去好好的回溯你的人生，去用清理的方法是可以处理的。那如果你不用清理的方法，就可以用柴胡龙骨牡蛎汤处理，因为有些时候它的那个伤痕已经有一点物质化到你的肉体上面了，所以这个汤也是算好用的。但是基本上它的原理是这样子，就是把你好像你的人的那个能量的末网是一个身体表面的平原，而所有的经络都是走在这个平原上面的公路，那这个是洗你的所有经络上面能量创伤的药。所以就记得少量烫一点的水吃，好不好？就让它能够行开比较要紧，不要吃多，不要吃到一直拉肚子。然后这个其实科中不太有这个反应，但是从前隐隐吃煎剂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药物在我们中国的人的说法是说它是治精痰嘛，啊，就是人受了精神创伤而产生的死水。这东西以西医来讲，说不定是某一个神经上面的一点点的这个怪掉的东西。那隐隐从前吃煎剂的时候，好像他有告诉我说，其实第二天大便里面都会看得到有痰。然后呢，我跟小黄助教从前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煎剂的时候，我们吃下去之后的感觉是，你坐在那边会觉得你的身体里面在发出嗡的声音，就整个身体里面一种嗡这样的声音，就这身体真的就开始变得好像开了一个什么马达在里面的感觉。那如果说是各位同学吃科学中药的话，就是我希望你对于这个药物啊，你要有一个它的整个的吃的效果。其实我这样子教了之后，柴胡龙骨牡蛎汤可以不用教了耶，差不多教就教完了。就是你 他的这个吃这个柴胡龙骨牡蛎汤的那个经验是这样子哦，就是当人有某种心理创伤的时候，你身上会有一个今天的俗话是说爆点比较低的地方，从前的俗话是说会有一个按钮，就比如说你听到某一个声音会特别讨厌，或者遇到某一类的事情会特别激怒一下，就是那种很厌恶的那种心里头刺一下那种厌恶感。那你如果吃柴胡龙骨牡蛎汤吃对了药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哎，吃了一天两天之后，同样，比如说我从前是听到电话铃声，比如说我曾经，我说一个最简单的精神创伤好了，就是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被电话吵醒，但那一天之中呢，我听到电话铃声会特别气，就是可能有这样的小小的精神创伤经验。那你吃了柴胡龙骨牡蛎汤之后，就发现，哎，吃了一两次以后，我再听到电话铃声没有那么气了。那你的精神创伤可能是你邻居的阿姨喜欢跟你们啰里吧嗦，那你原来跟他坐在同个电梯里面，你就觉得就说拜托你赶快出去，对不对？不然我要跳楼了，电梯也不能跳楼嘛。但是呢，等到你吃了一两次，就觉得好像听他啰嗦没有那么难过了，好像开始比较放松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层面的转换，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主治。那它的效果差不多帮你洗这东西，洗到已经不需要再洗的时候，那我从前的经验还有过去有一两位同学的经验都是这样子，就是同样是 1.5 克，一开始吃你不会拉肚子，因为它有东西可以打，它不会伤到你。可是等到你真的洗到已经没事情让它洗了，或者是说你的那些其他问题是人格模式的问题，不属于那个所不属于莫忘创伤的问题，那你吃到那个不需要吃它的点的时候，你再吃就会觉得哎呦肚子有一点小痛，开始去拉肚子了，你就知道他没有东西可以打了，就开始打你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吃的过程啊，大概掌握一下，主要是哎，请说。 老师，我问一下，如果说闻到柴胡龙骨牡蛎汤会非常厌恶、非常想吐，那这样会适合吃吗？ 哎呀，你这样子讲，我之后教到柴胡剂，我不是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吗？你又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这是柴胡龙骨牡蛎汤是我过去到现在开过的药里面所谓的逃药率第一名的药。就是各种奇异事件都会发生，就是明明很会做菜一个人，你叫他煮柴胡龙骨牡蛎汤，他就给你整锅烧成炭。就是或者是什么，有的人会说：“哎呀，你用药你不是很讲究用生半夏吗？”那我因为买不到生半夏，所以三个月都没有吃。就是很多好理由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吃到这个药就对了，就是逃药率超级高的。所以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总而言之呢，如果别人逃你也别追了。我的一项原则都是放生。那 是别人要吃，可是他煮的时候我闻得到，我就会很想吐。 哎，那你说你可以给他捞一口来吃。哎，你们知道怎么煮吗？就是那个大黄最后放只能涮一下哦，不能一直滚下去哦。然后你那个签单，你没有签单，你用什么代替？你知道吗？ 没有，因为那是别人开给，就是别的中医开给别人喝的。可是那个味道，我闻到就会。 你先不要急着对号入座。我觉得我们中医是要抓主症，对不对？就是你要觉得，你要觉得你的人生里面时不时会遇到一些事情哦，你忽然间觉得又烦又气。又好像被吓到，又觉得胸口这样子好像被塞到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塞到一下后你心情平复之前，你觉得手脚都是很沉重的。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你再吃好不好？不合主症的话就说不定根本不适合，所以不喜欢闻味道嘛，好不好？所以这很难说。我刚好又不小心多讲了哈，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药真的是好像跟人的一些个性啊或什么东西是有一点冲撞的，所以能够吃下去也不是很容易了啊，我是这么想。因为过去真的看过逃这个药的人看的次数是特别的多。那然后呢，我还看到有同学买了三罐玉屏风散，这个看到有人买三罐玉屏风散，我有一点小小的惶恐。就是因为我教玉屏风散的时候，我不记得我有大力促销过呢。那 那同学，请问你愿不愿意告诉我？就是你如果真的不想理我的话，你就不要理我啊！就是我不要打探你隐私。可是你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买三罐玉屏风散是要给谁吃什么东西的呀？啊？哦哦。哦，那请问你们三个人要给什么人吃什么东西啊？OK，那是吃什么的？啊啊，那我当然我要先跟你讲，我不懂兽医哈。可是呢，如果是那个口腔溃烂型的病症发生在人身上的话，是吃甘草泻心汤。就是玉屏风散，如果因为玉屏风散虽然现代的艾滋研究会使用它，但是其实它的疗效不强，就是你不能够对它有太高的期望，就它只是很消极的能够有某种抵抗的效果，并不是那么铜墙铁壁般的药。那如果是口腔容易溃烂、黏膜容易溃烂的体质，基本上我们中药是开甘草泻心汤。那如果科学中药没有这个方子的话，你就是买一罐半夏泻心汤，再多加一些生甘草的科学中药。那因为很多科学中药的甘草都是用炙甘草，所以我们就是有在做分成炙甘草跟生甘草的是明通牌，所以那其他像顺天牌说的甘草可能是生的吧，我不确定好不好，所以你要自己挑一下。不适合，对。对，那有好一点吗？对，那金银花生鸡散，对，还有就是像那种，如果它真的已经虚到都不会长肉了啊。就要用黄芪、当归之类的，就是补气血为主。那金银花就是，用很多它可以有消炎的效果，但是不伤元气的药。那代表型的方剂呢，生鸡散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以后会教的叫寺庙永安汤。但是我觉得，我不晓得，我如果直接讲我的真心话哈，会不会让人觉得很沮丧？就是我一直觉得。如果动物生病得很痛苦的话，是不是让它快点离开它的肉体，会比较对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的选择？就是让它很痛苦的留在这个躯壳里面，会不会有一点太辛苦？我是这样想，就是说，当然人跟动物都有感情，我不喜欢，我不能乱给这种建议了哦，只是说，看看就是说是不是不要拖得那么辛苦，让它舒服一点这样子。那然后所以玉屏风散，我就觉得，因为主要是我不懂兽医，就是很多动物的体质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像如果好，我这样随便讲哈，就比如说你如果要让这样癌症末期的人，有的时候你会给他打吗啡，让他不痛苦，对不对？这之类的，对不对？那猫吃了之后会让它不痛苦的东西是生的鸽子肉。对，就是猫吃了鸽子肉，就像人呐、打了吗啡一样，就茫茫的很舒服，就不太痛苦。买得到吗？就是那个烤乳鸽，总有材料可以买嘛，对不对？哦，生的鸽子肉。啊？哦，我不晓得它品种差一点，这个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中药药性，对不对？就是好像再偏一点就不是那味药了，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古书说鸽子就鸽子，好不好？这，然后那至于说另外同学买玉屏风散是什么理由？你给小朋友开，我觉得我这样玉屏风散是可以啊，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的体质的话，我们过去的使用药物的经验，对不对？就是。建中小建中汤或者是黄芪建中汤， 对于小朋友的整体体质的改善的排名是非常前面的。就是玉屏风散哦，反而有一点像是老人家吃的药。所以你小朋友有没有曾经吃过小建中汤或者是黄芪建中汤？啊、我现在啊、哦、不敢跟你太笃定的回答，因为嗯，肠胃湿的可能性是其一。如果他正是肠胃湿，那可能是比较适合吃玉屏风散的，那没有错。那但是如果是小建中汤在运作的时候排出一些脏东西的话，那就很难算。所以这我不太确定，所以这个我先不说。但是基本上听起来路数是没有错，没有大错，所以没有关系，你可以试试看。那这个至于说同学，我这样子我这样讲是不好意思，我说有一件事是此风不可长啊，就你们家猫生病什么的，不要问助教怎么医哦，就这事情，助教是完全不服务到这一块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问题丢回课堂来。我能够处理的我处理，但是你问助教的话，他们基本上全都是冷处理，就是不关系到上课的一些事务的事情，他们是不会随便回答任何人的问诊方面的问题的啊、哦。所以先说一下，然后还有一位买玉屏风散的是什么理由啊？我知道一下。 一样是那个有朋友那个 自汗容易感冒。哦，自汗容易感冒，那我有一个忍不住想问哈、哦，就是我。个人的忍不住啊，浪费大家上课时间，对不起。就是我讲桂枝加附子汤讲的那么拼命，然后你到最后决定买了玉屏风散，这个就是说啊，你的那个辩证点是什么？ 本来就有 对不对？那我这样说哈，我这边要分三块来讲，就是本来自汗，我觉得是桂枝加附子汤比较快。但是到了容易感冒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不对？我就会很，我自己本人是很容易把那个属玉丸的优先顺位放在玉屏风散前面很多，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张仲景的属玉丸的结构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因为药物很多，所以我才会放到以后比较以后一点再教。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比较弱的方子。那你知道属于玩那个我们生源有卖吧，就是买来当糖吃嘛，对不对？就一天含三颗，蛮好吃的，有点巧克力味，就这么大的球，没有巧克力味，那像什么？哈啊，什么？哈？ 冰糖跟嘴巴吃。 没有巧克力，那是什么味？ 我阿姨说像橄榄。 哦，我那个香港的那个杨太太她说是像八仙果， 哦，类似的， 这就是你知道，就是当点心吃，那它慢慢填补，就是因为用你的口水把它化开，也不要赶快就吞下去一大颗，就嘴巴慢慢含化，每天填补一点点，每天填补一点点，就是这个药哦，不太虚的人吃没有一点没有感觉的，可是很虚很虚的人吃了之后就会觉得，怎么样？ 有效， 你可不可以跟同学分享一下？求求你， 就是我老板，他之前很容易感冒，然后吃完他就是慢慢吃，好像吃一罐吧，然后后来就很少感冒。 对，就是说如果是容易感冒体质的话，属玉丸的优先顺位在玉屏风散前面很多，而且以投资成本来讲，属玉丸很划算，因为就那么多一点点药，可是你就那样子每天一三颗，每天三颗这样慢慢吃，就很不耗损药材，但是那个药材每一味的力道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哦，这是我常常在我昨天教属于玩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讲一句话，我就说你哦，去药店哦，抓一个那个什么四物汤的汤包哦，那一包也不便宜。然后你炖一只鸡，那一只鸡也不便宜。然后你把那个鸡哦，连鸡带汤喝下去哦，花的时间也不便宜。然后你得到的效果呢，跟三颗属于丸差不多，是这样子。就药物真的还是有排列组合的问题，就结构漂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真的很省钱，不说很有效啊，是很省钱。我觉得张仲景标准来讲是这样说。那你想要吃八颗、九颗、十颗当饭吃都是可以的，它是很好的太空食粮。 但是如果你三天吃一颗，我看药性是稀薄了。那你是想多吃还是少吃？ 因为我之前跟那个买的，他说一天只过2颗就好了。 那也可以啊，怎么样？ 老板吃也是一天一颗而已。 你 然后就很有效， 就很有效，一天一颗就很有效。那有人说一天一颗就很有效，所以人家没有骗人，他是教你更省钱。是我过得太奢了，对不起大家。哎，请说。哇，这非常新鲜，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说的那个画面哦，我听到的通常会发生，我只能推测好不好，我不能给你绝对的真相啊，因为那个人不在这里嘛。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体质是寒到极点的体质，是有可能把补药全部挡出来的，就补不进去就竖到了，就反而被推上来。但是那必须要那个人体质极端之寒冷，就是大小血管都是缩起来的人。那你有认识那个人吗？ 有，我认识。他应该还蛮，他是男生，然后好像也没有特别爱吃冰凉的东西，但是他就是一开始他以为说会不会这东西太苦了，所以害他这样。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如果他真的是身体极端好的人，因为储育完。适合的对象是身体极端虚的人，所以他真的体质上完全没有需要是有可能的。因为像我这种体质上好像有些虚没有太虚的人，吃储育丸就没 feel 了，就觉得不太有感觉。但是这个药就是给那种很虚很虚的人吃，他就非常有感觉。因为就是很虚很虚，他的张仲景的定义就是说三天两头感冒了，或者说你感冒不好，感冒了之后呢，就拖着就变成这个又变成那个，然后就那个感冒一天到晚就在身体里面变成别的东西，就这样的人适合吃储育丸。那说不定，哎，那说不定你的认识的这个人也不是真的需要吃储育丸的啊。我没有在说你玉凤上是开错的，就是必须要比较，就是看一下就分辨一下而已。那然后呢，看到同学买的东西里面啊，请原谅我再多问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方子是辛夷散，请问这个有没有同学愿意告诉我你们是吃什么的？哈，辛夷散是哪一位？哈，流鼻水。因为这个话题如果我开始讲的话又可以讲掉一堂课，但是我又觉得既然有人买我就忍不住想要提一提了。那请问你要治的人是你本人还是别人？本人啊，那你的流鼻水，你的主观感觉是怎么样的一种流鼻水？哈 ？OK， 那个鼻水是不是感觉好像从脑子中间滴下来？如果躺着，它就倒流变成痰，会不会？就说如果我这样问啊，你说坐着的时候就会流，对不对？然后呢，你躺着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有变多，也没有让它觉得，也没有觉得它无处可去，然后就变成一坨痰掉到喉咙，也没有，就躺着就完全不增加了，是不是这样？ 有，这两种情形都有过。 OK， 那辛夷散是你自己用过的方子嘛，对不对？辛夷散、苍耳散，对不对？那你从前有没有吃过这个药？有吧？有没有觉得一个礼拜以内就大为改善过？就是你曾经吃这个药在一个礼拜以内大幅改善过，对不对？那请问你的这个流鼻水的症状是老症头，还是比如说，因为我要问的是跟五运六气有没有关系，就是说是这一个季节莫名其妙就来的，还是其实你是常年是这种毛病的病？常年啊，是老症头啊。那 助教，你们都一起问。如果你听到一个人他常年的老枕头是流鼻水，而且是清鼻水，不是黄脓鼻涕，对不对？是清鼻水。好，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老枕头是清鼻水，你会想开什么？ 我会开两个。 你会开什么两个？ 一个是少量的麻黄附子细辛汤， 一个是少量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当然麻黄附子细辛汤你要补足那个附子的量，一般成方不能用。 加附。第二个是看要不要开附子理中汤。 开附子理中汤 调整它，这就是相对一起。 对，那助教说麻黄附子细辛汤加附子理中汤 克 几克？ 两克。 麻黄附子细辛汤几克？ 两克。 附子理中汤几克？ 吃完之后接下来看是哪个版本，苍竹还是白竹？ 苍竹还白竹。治鼻子的话我就可以用苍竹。 好，那4克。 4克。好，这是助教讲的哈，是非常非常基本教义派的经方派的开法。那如果我愿意，如果我愿意不要岔题的话，在这边就打住的话，就是仅供您做参考，我就可以收摊了。 我是这样子， 就是简单来讲哈，辛夷散这个方子，你愿不愿意把药罐子拿起来念一下成分给大家听？哦，你 一串念下来。第三位是什么？啊？高本啊，好。OK， 好，就是这个结构，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说，它认为你流鼻涕啊，是因为有风寒灌进你的脑子了。你的脑子是为了挡这个风寒，所以才拼命的把水往外推。所以基本上开这个方子，你的主症头本来是没有错的，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他那个鼻涕是不是感觉从脑子中间滴下来，如果不从鼻子流出来就倒流到喉咙，就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鼻涕不是鼻窦出来的，是脑子下面滴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才是适合用辛夷散的时候。因为这个鼻涕这个东西啊，如果中医换个讲法，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脑漏，就是你的脑子发生了什么状况，所以它滴血下来了。那么，因为你知道，这鼻涕真的大部分不是从肺里面出来的哦，是不是？就是是脑子里面滴下来的是很多的。那如果是那个脸颊这个骨头缝里面发炎，所谓的鼻窦炎造成的，那通常都是黄黄浓浓的，对不对？所以鼻窦型的鼻涕的治法跟脑漏型的鼻涕的治法就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叫做胆热型。这个是《黄帝内经》讲里面讲的，他说胆热宜于脑，则心俺，这个俺就差不多额头的意思啊。心俺鼻渊，就是你的额头这边啊，就会觉得酸酸的、抽抽的，然后鼻子里面就一直滴水出来。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鼻涕啊这件事情，知道是虚或者是风寒。是比较容易，因为像清水一样流出来，这个你也知道一定不是热性的嘛，对不对？这是很容易辨证的。那你如果觉得鼻窦这里很不舒服，因此会流黄脓，然后流黄脓鼻涕，这也是很容易辨证的。因为当你是鼻窦炎的时候，你一定是会有一种莫名的那个脸面烦躁到你快撑不住的感觉，所以那个鼻窦炎的那个手术，对不对？不是现在动手术，前些年动这个手术都还非常的残忍，对不对？要把你整个脸皮这样掀上来，然后挖进去，然后把那个消炎药的药条塞到你那个鼻窦的骨头里面，然后说等到那个地方消炎消完，再把它缝回去。那缝回去以后，说以后还会发炎，不知道，祝你好运，对不对？就是这么痛苦的一个手术，还是有人一定要去做？为什么？因为那个鼻窦炎的那个烦，有时候烦起来人撑不住。 就是那个脸颊里面哦，那个鼻窦刚好跟三叉都是中医里面说的阳明经的区块，那个烦起来人是简直是坐立不安的，所以是很讨厌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如果是这个，但是问题就是鼻窦的话有那个感觉，有那个黄龙鼻涕你一定认得出来。那如果是脑漏型的气虚寒或者风寒，那你只要从中间滴下来清清白白的，那个你也认得出来。但是有一点讨厌的是这个胆热型的，它有时候是黄鼻涕，有时候是白鼻涕，所以会分不出来。所以在辨证点上的难处是胆热型的特别会让有一种难，就是胆热型的会不会形成单纯脑漏的单纯症状，也有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药呢，简单来讲的话，你如果是胆热型的，你就拔一拔你的左关脉，左关不是拔肝胆吗？对不对？那你拔你的左关，看看有没有觉得跳得好有力，就是有一点上火或者太宏大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是胆热型的话，就要依照胆热型的治，就这几个路数哈，是拆得开开的。那我之所以哈没有那么喜欢用心仪散或者是苍耳散的理由是这样子，就是心仪散它是从脑子里面哈把风寒之气这样推出来，它的假设是你的脑受了风寒，所以推出来以后就会停。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心仪这一味药是脑子用的麻黄汤，如果你吃了三天就可以让它收工，以后就不必再吃，那你就是吃对了。可是如果你是吃了心仪，吃了又好一点，然后停了又回来，吃了又好一点，停了又回来，这样拖拖拉拉的一直吃下去的话，那代表你跟这个药的关系是有点像吸毒的关系。因为心仪的中药的那个副作用的问题，就是心仪是一个一直把脑气往外推，到最后你会人变懵掉，就心仪吃太久人会散神。所以这个东西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如果有人要吃心仪散而且是对症的吃，我都不会反对，但是我会很在意的就是你所有补脑的药有没有吃够，就是所有你散出去的脑气你要把它补了回来，不然的话怕吃了之后会变得有一点晃神晃神的。那苍耳的话也是治把东西推，把不干净的东西推出来，我觉得苍耳也是很好用。像我用苍耳最喜欢用的时候是治那个什么汗斑，就是苍耳跟黄芪打成粉，就每天泡茶喝，那个汗斑就开始退，很爽，治起来。但是相对来讲，因为它是那种走到皮肤一定把那个脏东西踹出来的药，所以用久了也是会有点虚。所以苍耳我们要用的话都跟一些补气药同用，免得把人弄虚掉，就这是一个开药的基本的逻辑，这也是尝试范围的事情。就是你一旦看到这些药，你就会知道哦，用了之后我要想要怎么补，或者绝不能用过头。那助哎，请说。我就怕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补法甚多。助教啊，请问你们看到有人懵的时候，看到有人开始晃神的时候，你会怎么补？丁助教，你妈不是常晃神吗？就让晃晃。我觉得如果再加进您刚刚的这一个则问题的话，我今天就不用上正课了。哦，你说尽管岔题啊，德林。补脑很重要啊。好，你看啊，胆如果太热就会跑到脑，对不对？所以呢，胆如果太补也会补到脑，补胆，胆经的悬中穴啊，这个就是超级补脑穴啊。糟糕，我上次悬中穴烧一个洞，就用刺青把它盖住，现在找不到了。这个这样子哈，就是人的脚踝外侧，你这样子沿着这个脚踝骨这样摸上来啊。摸上来，摸上来，摸上来，摸上来，摸上来，摸上来，摸到一个点，你会觉得脚踝骨忽然走下坡，就是那个脚踝骨啊，脚踝骨，你沿着那个骨头摸上来，摸上来，你会发现，哎，这样子下来一点点， 你有没有摸到？有没有？那骨头下来一点点，在它下来一点的地方偏后面的侧，就是下来一点点的，你往后面一掐，那个凹处是悬中穴，也就是绝骨穴，就这个骨头在这里断绝了，所以叫绝骨穴。那这个我又怕我写错字了啊，因为悬中穴的中哈，到底是这个中还是这个中，我有一点搞不清楚。我姑且想象它是一个悬挂的钟好了，好不好？我可能我写错字啊，不要太相信我。那绝骨的话，你就好像这个人的，因为中国人认为人的骨髓到最后都是通到脑的嘛，就脑为髓之海，对不对？那这个人的骨头这里咔嚓开一个口，对不对？就这个口就让你补骨髓的，所以这是人的八会穴里面的髓会绝骨。在胆经上面，就是胆经往骨髓有一个这样一个开口，所以你如果在这个穴道上面拿艾草条就这样揪着揪着揪着揪着，你的骨髓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东西还可以算里程数的哦，就是你这个绝骨的这个绝下来的点，对不对？如果你非常非常勤奋的揪哦，你揪了一年之后，你的这个地方会往上延长，就你的绝骨这一段骨头变长了，代表你的脑容量变大了，这是可以累计里程数的，很奇怪的一个穴，就是明明已经是骨头了，它还是可以再长长一点点。不太挑，小火就可以。但是呢，悬中穴不挑艾草条，可是悬中穴啊，挑时辰，就是说。你揪悬中穴的感觉会有一点奇妙哈，就同样的艾草条，不好也不坏的，有的时候一揪你就会觉得，哎呀，一股暖流沿着胆经下去，走到脚的小指头旁边，然后哇出去，然后从大拇指暖回来，你就知道今天胆经是痛的。然后有的时候揪了半天就觉得好像热在那边烫烫，然后没有一点动静，那你那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你可以就找到他心情好的时候再揪，那你也可以呢硬的请他芝麻开门，硬的芝麻开门就是吃一小口科学中药的小柴胡汤或者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就他就会稍微开门一点点。那这是补脑的方法一，那方法二，像那个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就是补你的气，他把那个气往上面提，这样脑也会比较补好一点，就是帮你补气去让你聪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如果你单纯是容易恍神的话，你就要感觉啊，因为中医说的脑这个东西，我应该说西医说的脑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医一旦说脑的时候，它跟很多东西是有牵扯的，就像人的大脑的功能，我们想事情的功能，我们中医会说这是心，对不对？所以中医的这个认为在胸口的那个心跟人的物质身的肉身的脑是同进退的，所以比如说这个人如果很容易恍神，我通常一定会开什么东西啊，我通常以我的话，等一下，我现在已经从流鼻涕岔出来了，我现在还回不到鼻涕哦，现在是处在完全茫然错失的荒野之中啊，茫然失措的这个荒野，我好像西出嘉峪关啊，四方都是黄沙啊，我很难过。就是这个我通常常用的是生脉散，这个人参麦门冬，你要用党参西洋参都可以啊。人参麦门冬跟五味子三味药组合成的生脉散，那个生脉散它是一个能够补气然后把气凝聚在这里的一个药方，所以你如果吃了之后又容易恍神的人，吃了生脉散也会觉得哎，好像今天心比较清澈一点了。那有点头是有这个效果吗？有哈。那当然你如果要心更清澈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啊？天王补心丸啊，这个古方，我是用古方天王补心丸，也是 一大颗用含化的，生源也有帮大家做啊。这个古方碧沙门天王凤轩和尚神庙补心丸啊，这个很好吃，这个很好吃，我觉得熟玉丸很好吃吧，天王补心丸更好吃吗？ 熟玉丸比较好吃， 耶，多一票，对不起。 这个我在拉什么票啊，就是美食大战争这个。但是呢，天王补心丸我喜欢用古方的，因为古方天王补心丸非常像是鼠疫丸的结构，就它是补养全身的。那你如果是用脑啊，用到人很累啊，你一颗，哎，颖颖，你说你妈妈曾经夸赞天王补心丸是什么效果？我们今天什么广告的见证会是吧？啊什么？ 他要上台演讲，我问他有什么不紧张的方法，他竟然回我吃天王补心丸啊。 就上台紧张不紧张，上台演讲不紧张的方法是吃天王补心丸。 他说吃了两颗就好了。 吃两颗就好，还要你多吃一颗帮人家促销。 不是、 啊、不是。 他说上台前他吃一颗，然后坐火车又吃一颗之类的。 演讲为什么要坐火车？ 因为要去外地演讲。 外地演讲，就是那种用脑用到人发慌，一个是灸绝骨，一个是吃天王补心丸都有效。那么后我跟你讲。古方天王补心丸跟后代方天王补心丸的差别是这样子啊、哦，就是古方天王补心丸它整个药物的结构是比较温补的，那后代方比较是清凉补的。那我觉得那古方跟后代方的使用场所的，我现在都多讲很多后面要讲的东西，算了，反正有讲就好，对不对？不要太重复就好了，讲什么都没有关系啊、哦。那古代方跟后代方的天王补心丸的差别是这样子，古代方的天王补心丸的那个故事是这样子，一个和尚念经念得太用心了，变成心力交瘁，这样听得懂吗？因为和尚每天念对着灯这样小字念经，其实不用对着灯，因为念五次就会背了嘛啊，但是就一直念，然后念到劳伤心了，所以他就要吃天王补心丸来养心，这是古方的。可是呢，到了后代方的那个结构，你看结构就会知道，那个是用来平息欲火的，就是出家人不要跟人有性关系，所以干脆把你阉掉。所以后代方天王补心丸就是在整个身体里面的作用有几个点上有一点帮你 冷冻那种感觉，就把你的性功能冻起来，就不要让它动就对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后代方的那个补哦，如果你真的就是愿意割舍这一块的话，那你也是可以采取的啊。但是我是觉得何苦来哉，所以我个人的课堂呢，我一直都是希望同学要补心，你就吃回古方版的哦，比较温补，然后也比较大家都可以吃。后代方比较会把人凉到哦，除非你这五运六气里面特别容易上火的那种人，不然的话还用不到后代方的天王补心丸。而且因为它比较凉，所以比较难消化，你身体的吸收来讲的话比较辛苦，就是你吃古代方的天王补心丸，你含在嘴巴里面，你会觉得身体还蛮舒服松松的。可是你如果吃后代方的，有的时候一把吞下去，你会觉得哦，胃有卡到，就是它药性太寒了。那然后呢，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讲义里头还有一个方，就是龟皮汤。这个是中医说脾主思，对不对？那思就是大脑的功能，就是你不断的在消耗你大脑的功能的时候，你的脾整个就会虚掉。那可是呢，人的脾上面有一个脏是心。那中医有一个论点是叫做脾胃是收集到营养啊，他说受气取汁，就是吸收到食物里面的能量跟精华的时候，取到汁榨出汁了之后，要奉心生血，就是他吸收了以后在血管里面流动啊，他的那个心脏，你的心脏能够感觉到你的血里面充满了营养的时候，心脏就会很放心的。这个是今天西医的讲法，就是心脏会下，心脏有一种内分泌叫心脏素，它会刺激人的骨髓生血。所以就是说中医是认为说你的 脾胃好，你的血液里面充满了营养，你的心脏就会很放心的跟骨髓讲可以开动造血的。所以就是中医说心生血，那个生血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脾如果伤，如果你想太多用脑过度，你的脾胃就会伤到，那你脾胃伤到以后，你吸收到营养就不够，你的心脏就不会开启奉心生血的，所以你的心就会慌慌，就会乱乱的，就会觉得烦，然后你整个人就干干的发热。那这个主治是龟皮汤，但是我们一般常用龟皮汤是女生的那个月经哈、哦、结束的时候还有一点滴滴答答不干净的，用龟皮汤来抓住这个血啊、哦，这是龟皮汤的常用范围。所以龟皮汤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脑过度的时候， 就要吃一点龟皮汤，微量就可以，就是要调节一下你的脾，不要让它被伤到。当然我是希望各位不要用脑过度啊，就什么事能不想就不想啊。这个，然后另外还有那个我们从前班上讲常常在讲的那个什么黑豆核桃豆浆啦，就是我们叫它肾二，因为肾气丸是八味药，我们叫肾八。然后后来有一个老中医李可提倡肾四味，我们就多了一个肾四。然后后来又有人提倡这个黑豆核桃方，我们就叫肾二。那这个我跟助教给他取个小名叫肾二的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你拿黑豆，其实他原来是要磨了做药丸，可是做了一次以后药局就翻脸了，所以我们只好做豆浆了。因为他说核桃都是油，你一磨碎了之后整摊油，没有办法做成药丸，所以就把我们痛骂了一顿，然后就从此以后大家喝豆浆。那这个他原来的方子是这样子，就是黑豆用干的铁锅，且不要铁锅啊，就是你不要用那个，因为 炒干的黑豆不可以用那个什么 有一层那个什么不沾涂料的那个叫什么铁佛龙，不可以用那种锅啊，就是说直接的金属锅。然后呢黑豆在火里面啊，像那个炼那个什么毒砂掌糖炒栗子，知道吧，像那个糖炒栗子那个砂一样，这样热炒热炒热炒炒半个钟头以上。因为凡是豆类豆字辈的东西，当然以黑豆黄豆最凶了，就在它没有发芽以前，它为了保护它自己是微微有一点毒素的。那那个毒素你不把它处理掉的话，你吃这个豆子的话很容易造成各种类型的溃疡现象，就它那个东西会刺激你的黏膜什么破裂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像现在有些家庭主妇啊，她喜欢要什么养生吃黑豆浆，那可是她黑豆浆啊，她那个黑豆太黏了，就它没有煮透。那我们要处理黑豆，如果以我当年当年我是过着更加娇贵的生活，有一位小助教专门帮我熬豆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只要负责熬豆浆，就是那这个当初我的要求是什么呢？因为豆的毒性我是去三次。什么叫去三次？就是你黑豆拿来以前你先泡水让它发出芽，只要芽一出来毒性就打一半。然后呢发了芽之后呢，你再放在电锅里面放很多杯的水去蒸，至少蒸透半个钟头，就那个电锅处于沸腾状态要有半个钟头的时间，这样子蒸半个钟头。然后来了之后打成豆浆，用豆浆机什么的打成豆浆以后，那个豆浆还要在小火再沸腾半个钟头，这样的黑豆对我来讲才是可以用的黑豆。那我这样子严格要求，后来有一次郭秘书啊去听什么生机饮食专家陈月清的演讲，他说陈月清教人家做黑豆也是这样做的，就是真的内行的人处理豆子一定是这么小心的，不是随便吃的。因为你那个豆子啊不烤好搞什么黑豆浆或者黄豆豆浆，对不对？你知道多少人是一吃到肚子里面胃就已经在怪了，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一吃到肚子里面的胃就已经快要发疯的东西，你能很补吗？疯了，对不对？就是对不对？就是吃了就要落塞的那种东西，你怎么可以拿来补呢？是不是很多人根本那个豆浆是消化不了的，对不对？你豆浆要消化得了的话，所以像台北有一个好像是有一点像是大直还内湖方向有一个豆浆店很有名，对不对？就它豆浆有一股焦味，对不对？就豆浆都有一点煮到有点焦味了，大家才会觉得吃了真的有点滋补到。那当然现在还有什么基因改良黄豆更加不补，对不对？就东打个折西打个折，我也不知道现在吃豆浆是吃什么养生的。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心灵建设的吃法哦，就是你自己觉得它是养生的，所以就催眠了自己很健康。那这个，所以就是黑豆你要做这样的处理，就是发芽，但你可以不用发芽，你炒透、蒸透、煮透，反正就最后半个钟头，觉得发芽不止半个钟头，要三天啊。那这个，然后呢，你再把核桃等量的核桃也磨碎，跟它一起打成，就是一半黑豆豆浆一半核桃酪这样子。然后呢你就糖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加点你喜欢糖，黑糖好不好，红冰糖好不好，冰糖随便你加，就调味而已嘛。那这样子每天吃个几条根也是非常补脑的，这是治老年痴呆，就是智能退化一个很有效的方子。那当然中医所有的补肾药大概都会有补脑的功能，这就先不多讲了，只是先说几个路数啊，核桃跟黑豆也是很好用的路数。然后 还有啊，对不起，还有就逼我要下课了，我再讲一下下就下课啊。那个其实大家都是嫌我上课不好好上课啊，大家没有在期待我要赶快下课的吧？那补脑的方法，我看这样一二三四五六，我就刚脑海是闪过，我觉得我还差常用法还差、啊、差一路，还差一路，就是有的人是脑子里面的那个血管开始有点萎缩不通了，那要那种通脑的血管的话，比较能够效率高而花费不多的是那个银杏树的果实，就是白果。那白果呢，你其实白果中药行卖的都湿湿的，我不晓得，哎，莹莹啊，生源可不可以帮人把白果打成细粉？ 我没买过，不知道。 同学自己去调查一下啊，这是治老人家的智能退化的。当然，整体型的退化，我们用中医的经方比较好治啊。那个白果的话呢，是你把它打成细粉，然后就每天一次就好了，一汤匙，用绍兴酒，就是黄米酒了啊，黄黄的米酒，绍兴酒，温温的绍兴酒，吞一瓢羹，温温的，这样也可以让那个比较退化萎缩的脑稍微再撑回来一点。那你其他补肾的东西、补脑的东西再吃一吃，那基本上可以调的还不错。所以这是补脑的好几个路数。那我觉得要你有时间做灸的话，我是蛮建议你灸灸看，因为绝骨是蛮好用的。那如果你喜欢其中哪一个路数，因为以辨证点来讲，其实都是跟健忘什么关系。等一下讲到健忘又一大串药了，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心烦失眠，那也需要补脑的，糟糕了，就此打住好不好？因为这真的是岔题中的岔题，我要回到鼻涕呢。好，先下课哦，等一下我要回到鼻涕。那丁宇轩，你说什么下课？